第四小學，好少少少，我矮啲。弟兄姊妹平安，哇！我今日咧好高兴啊，能够咧即系啊参加用中文崇拜的实体聚会，因为在柬埔寨这么多年我都是没什么用中文，所以我讲到生锈，很多中文都是有时都要赖英文，因为主要我在那边就讲柬文和英文的。不过感谢上帝，隔了都有好几年了，四年了，来到再次跟大家见面，好多谢大家，好开心见到大家能够可以身体健康喜乐的心，特别唱诗歌弟兄姊妹带领 We're very good，真的带到我们能够用心灵诚实可以敬拜上帝。我也都很感谢主，也都多谢门乐会平安堂，多谢你们的祷告和支持，在过往14年里头真的看到你们那个参与，在背后的参与是来到让我能够更加来到经历我们这位上帝是几咁慈爱，几咁有恩典，全是神的恩典。我回来两个几月，大家见我精神很好，因为呢我是擘大只眼，我一呼吸空气呢我都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的空气加拿大真的暂时现在都很好，未有希望没有山火，来到温哥华，所以呢很感恩。我也是住在 OMF 的 guest house， 我回来两个月啦，我今次呢就会最后我一次的述职，因为我在14年的里头呢我今次就最后我完成在宣教的工作，因为我健康过，有些开始呢精神啊体力都不是好像以前那样了，所以呢就我会参与海外基督使团 OMF 的工作呢就去到今年的12月，明年1月呢我就给自己退休，就在当中来到继续的寻求上帝，回来加拿大的时候上帝等候上帝让我知道我怎样用我的时间在未来的日子，大家如果是不太认识我呢，我就是过往在十几年呢在柬埔寨呢主要呢是做柬埔寨人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呢，是去参与和将福音带到给一个是在城市贫穷人的群体。贫穷人呢就是一些边缘的人，又跟我们温哥华这些呢是争好远，我们看见这里的人都很破碎，那边的人还更加破碎，因为他们经过是有过去很多年那个赤柬的屠杀。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听过呢，如果是经过这些这么大的苦难呢，很多的创伤呢，大家听到这个 term 叫做创伤后遗症，所以创伤后遗症就带领很多他们譬如吸毒啊、饮酒啊、abuse 啊、这些行为出来，所以这班是一班非常破碎的人，但我体会到上帝很爱这个国家的人，差派很多很多的机构啊，无论是宣教机构啊，很多不同的群体呢是来到去建立翻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呢在过去赤柬1975至1979年的时候呢屠杀了几百万人，一阵晏昼一阵我们完了聚餐，我有少少跟大家分享一个宣教事工，大家有时间可以留下听，所以呢在当中很多的群体他们呢在当中是经历很多很多的苦难，没有盼望，而有知识的人呢所以呢全部被杀了，我听说在那时候如果你戴眼镜你都被杀，因为你是有教育，所以呢在当中 感谢上帝，上帝将这个光，将这个盼望赐了给这个国家。我是一个很微小的人，也是很多的软弱，在过去因为有 cancer， 但是上帝仍然带我能够回去，在这五年的期间是能够去完成上帝要我完成的工作。咁亦都晏昼咧，我会分享上帝点样带领我呢班嘅群体，柬埔寨嘅群体，佢哋能够可以自立，系嚟到继续，系嚟到去服侍上帝。吓咁啊，多谢主，亦多谢大家咧，俾我有邀请我有呢个机会嚟分享。咁我希望今日嘅分享咧，系嚟到激励大家，吓让大家咧一齐咧能够更加喺我哋嘅生命里头咧，更加嚟到去好积极。好啊，感恩来到服侍上帝，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好吗？亲爱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满有慈爱的上帝。虽然我们看到在我们身边发生很多很多的灾难，但上帝你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为到Richmond 门乐会平安堂，我们这班弟兄姊妹感谢主，感谢上帝，你是来到去带领这班的群体，让弟兄姊妹他们不单止认识你，也都能够可以在门乐在 Richmond 这个地区是来到为主做光做盐。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一起有敬拜的时间，我们求天父上帝你圣灵的是临在，要鼓励，求主鼓励，要提醒，要求主提醒，要鞭策，求主鞭策，让我们的生命是更加像主你自己。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以下的时间，让神的话深深是藏在我里头，让我们无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动机，我们一切的需要神的调整，求主你透过你的说话更新我们的生命，突破我们的生命，以致我的生命是更加是活着，是像主你自己。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如果弟兄姊妹你要问我在用哪一段的经文是在来总结我在十四年在柬埔寨这个宣教的生涯，我所学到的宝贵和重要的功课是来自哪一段经文呢？就是今日我们所刚才所弟兄所读的经文，向下就是今日所段的经文。我们好不好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一段呢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的在我们生命里头去要去学习那个功课。我们请大家读多次好吗？好，多谢大家哈。这段经文呢，我相信大家如果你是已经认识上帝，你是对这段经文是非常熟悉，读了很多次，听了很多次，但是真正我们在实际生活上是怎样去实践主耶稣所讲这番这么重要的真理呢？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面埋死了，埋葬死了仍旧一粒。我们大家都好知道，在个自然生态里头，一粒麦你看到它生长出来，一粒它会生出很多种子，但是如果死了之后有很多种子出来。这里讲到一粒的麦子是指耶稣基督落在地上死了，就是当这粒麦子埋藏了死了，就结出很多子粒来。所以这番说话是讲耶稣基督自己，他将要在几日之内，他就要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死带来 好多好多嘅生命嘅改变。耶稣嘅死使到你同埋我，同埋今日喺全世界千千万万无数嘅人得到生命嘅改变，就因为耶稣基督嘅死。耶稣基督嘅复活嘅大能，使无论你系贫穷人，亦或富裕，或者你有高等嘅教育，或者你是低等的教育，无论的人生是几咁的破碎或者是败坏，就是正如我所服侍一班的很破碎的边缘群体的人的弟兄姊妹一样，同样得着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恩典，生命得改变，生活活得有盼望有意义。弟兄姊妹，你活得有盼望有意义吗？当主耶稣讲完自己的死时，他跟着在25节他讲什么呢？他讲出一个很强烈的挑战，这个挑战是给我们每一个每一个讲的是跟随耶稣的人，你爱惜生命你就失丧生命，你在世上恨恶生命你就保守生命。究竟耶稣在讲什么呢？当然我们读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表面的意思，因为表面的意思是令人使人误会。主不是要我们厌世，哇你看到世界乌里丹道乌烟瘴气，哎呀死了去了厌世啊，没盼望，不是、我们今天很多谢神让我们真的很有福，我们能够有多不同圣经的译本、我呢、很喜欢、The Message 这个表达，我咧译译咗啊呢一段嘅经文，哎呀 ，sorry， 好细啊啲字吓，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唔紧要啊，大家睇唔睇到呢字啊？睇到啊 ，sorry， 因为我眼有眼花，所以睇唔好清楚啲中文字。咁我想请大家咧啊读出中文啊，中文嗰个译译吓，关于呢段经文，好唔好啊？一二三。主耶稣他用一个咁强烈的对比，你爱惜，即意思在英文他说 You hold on to life， 你把持着你的生命，你就会失去，你就会毁灭。 Destroy that life is a very strong word， 是很强的字、如果你恨恶 Let it go， 你放手，你就得着耶稣所讲的真正永恒的生命。为什么我会用这段经文来总结我在14年在柬埔寨宣教的生涯呢？今天我想分享的每一 个故事都是给我自己呢，是来到去 看到今天不是我有什么好处，或者我有什么的是来到为耶稣工作，为神来的工作。 No、究竟神在这段经文在我过去14年有些什么功课要我学呢？学习去放手，去放手。今天呢我用两个故事呢是来到分享在这个放手这个过程呢，整个的过程里头呢，上帝怎么教导我帮助我。第一个故事呢，我跟大家想讲呢，就是有两位的姊妹。咁呢两位嘅跟边人嘅姊妹呢，係其中一位喺右手边啦，喺我右边，即係年纪大少少呢，个名呢叫做淑卿。咁呢两位呢今日已经係成为教会嘅领袖。但係呢位姊妹喺佢过去十几年里头呢， 即系经历到咧好多好多嘅难处，因为呢班嘅贫穷人，因为佢哋喺管理钱财唔系好有智慧，咁所以咧每日咧佢哋嘅生活咧都入不敷支啊，咁佢哋咧冇乜智慧啦，第一就借咗好多第二窿嘅钱啦，咁所以咧嗰个利息咧一世都还唔晒嘅吓，咁所以咧佢每脑海里头咧每日就谂紧佢点样搵钱，咁你可以想象到喺佢每日里头佢咧。耶稣是啊，我是个口啊，我个口话讲我信啊，我头脑是信啊，但喺生命里头咧，系咧同佢所信仰咧系即系好分得好开，即系冇乜关系。咁所以佢每日咧系经历好多好多嘅试探。咁咧喺当中，我花咗好多嘅时间咧，系每一个礼拜咧嚟到睇神嘅说话。咁我记得咧有一次，咁咧去探访佢，咁啊同隔篱嘅姊妹阿 Pauline。阿 Pauline 咧系一位好静、好胆小嘅姊妹嚟嘅，不过咧佢自己咧系一个好有良善、有忠心嘅姊妹。咁佢时时咧都觉得自己，我信咗耶稣，不过我唔识祈祷啊，我读圣经又唔好明啊，因为佢哋嘅教育水平咧系比较好低。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咁嗰日我话你想唔想同我一齐探访啊？好啊，去探访呢位姊妹。探访嘅时候咧，阿淑兴咧俾我体会到，哇，讲嚟讲去又系。讲到自己嗰个债务问题啊，好多好多面对好多嘅难处。咁我喺里头咧，我一路听嘅时候咧，我心里面哇，我真系咧，真系好好沮丧。我未试过咁沮丧啊，好沮丧。喺嗰刻，我睇到自己，我系完全无助吓，未曾试过吓。降服喺神面前，我神啊，我真系冇办法啊，我话。不知道怎么可以帮到他，那我在这时刻呢，我就帮 Pauline 说， Pauline 我请你可不可以为这位的为淑兴祈祷，他说好，他平时说我不懂祈祷，他那天说好，当他开始祈祷的时候呢，哇，我跌眼镜，我拿低眼镜，哇，他祈祷是几有能力，好像先知那个祈祷那样，来到怎样让淑兴来到看到自己那个问题。当他在做祈祷的时候，我完咗，我话阿 Pauline， 你知唔知道你个祈祷好 powerful？ 佢系啊，我都知道，圣灵俾我讲嘅说话嚟嘅。It's not for me， 佢话唔系我要讲。当我喺当中深深感受到神俾我同在喺当中，咁喺个时刻咧，真系体会到咧，我就帮佢哋讲，我哋好唔好？每一个礼拜，你哋两位姊妹喺夜晚一齐祷告，喺礼拜三或礼拜四，吓。好感谢上帝，佢就好啊！一齐祈祷，一齐嚟到，唔单止有祈祷时间，佢咧一齐咧睇圣经，一齐咧嚟到去分享佢所得着嘅嘢。喺嗰晚黑嘅时候，我咧有一啲嘅反思，有一啲嘅安静系嚟到去反思，系反省当日我经历嗰日经历嘅嘢。点解我咁失望咧？我喺安静喺神面前，我话神啊，点解我咁沮丧咧？神帮我讲，因为我期望我花了很多时间很多心血在这个人身上，他没有改变，仍然这么软弱。上帝说，你知不知道 Sabrina， 你用了一个消费者的心态来服侍上帝，你摆了这么多，你很希望上帝给你一些回报你。上帝帮我讲 ，You let go of your control， 放开你的控制 ，let go the way， 放开你想要嗰样嘢做嘅嘢，你想要嗰个结果放低。喺呢个对话嘅时候咧，上帝咧俾我睇一个好一个嘅远见。Sabrina 有一日作为一宣教士，你要离开呢个宣教工场嘅时候，乜嘢系真正长久而系有意义嘅事呢？就是这班传徒，这班的门徒，他们能够发自内心的祈祷，同埋渴望是更加去爱上帝同埋上帝的话语。这个先至是长久，这个先至是真正有意义的事。It is not about you, Sabrina， 不是关于你啊，不是你的执着，不是你 你執着想要做你嘅嘢，去发挥你嘅恩赐啊，你个 whatever。所以喺嗰日，上帝与我相遇，上帝要我去悔改，帮助我体验到上帝嗰个鼓励，睇到放手带嚟咁大嘅祝福。有啲咩祝福呢？当唔单止佢哋两位自己祈祷啦，两位自己睇圣经啦。虽然佢哋学识低，但上帝圣灵透过佢哋能够明白嗰个嘅角度，去明白圣经，实践圣经。唔单止系咁样，喺过去三年，因为 Covid 啊，因为有呢个嘅Covid 嘅缘故，佢哋咧系嚟到喺网上咧，大家轮流咧去带一班姊妹嘅查经。点解佢能够咁做呢？系咪我呢？当然唔系啦。上帝将嘅心，爱神话语嘅心，爱上帝嘅心，爱弟兄姊妹嘅心，虽然喺 Covid， 佢哋仍然系好渴慕上帝嘅话语。弟兄姊妹，当我哋去放手嘅时候，上帝工作。我好中意Richard Foster 讲咗句说话，好好，佢话经常咧，我哋因为咧紧紧找着几支嘅好处，而错失未知嘅更大嘅福分。所以上帝咧必须帮助我哋放下狭小嘅视野，以致佢能够释放佢为我哋预备更大嘅好处。弟兄姊妹，睇到嘛？咁所以咧，原来咧，当我哋放手嘅时候咧，上帝我哋神会帮助我哋能够接受神赐俾我哋有更大嘅祝福。但系我哋唔想放手，我觉得我做紧样嘢好好啊。所以当你觉得好好嘅时候咧，你就唔能够去经历到我哋呢位咁丰盛嘅上帝系赐俾我有更大嘅祝福等着你。就好实先我所讲，我所睇就系我自己。我的重要是吗？但是上帝说你放手，放手，上帝是来到去放手你自己觉得你认为你做得好的事，而是上帝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狭小的视野是能够放大，是来到更加体会到上帝自己的祝福。第二个例子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放手，怎样放手呢？几年之前呢，当我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开始在这个贫穷区参与，我们通常要做些什么工作呢？就是去，你不会等人来的，他们即是佛教的背景，他们不会入教会，一入教会就觉得你是背叛的。所以我们宣教时个个礼拜，一个礼拜有几天就是出去探访，去逐家逐户在村里面去，即是敲门，即是不用敲门，他坐在门口，即是好欢迎你来到去跟我们聊天的。这个就是一个跟我们加拿大完全不同的。我们加拿大呢，西方社会呢很 private 的。Sorry, 如果你 come to me, 麻烦你打电话约时间。他们不是的。所以我每一个礼拜我们去探访。我有一次呢见到一个女士。我见到她的时候呢，但都五十几多岁。哇，个面瘀晒，手又瘀，周身都瘀晒。我就问佢：我点解你伤成咁啊？咁讲，佢就因为我丈夫打我，佢饮醉酒。嗱，呢个就其中一个创伤后遗症嗰个带嚟嗰个其中一个嘅问题吓。咁咧就哇！我见到呢个男人日都喺街咧，一早已经饮醉醉。我见到佢咧，我唔知几憎佢。我话你，我去行呢边咧，我行嗰边。I don't want to see him 啊！好嬲佢，好憎佢。咁咧，但系上帝咧好奇妙，呢个男人咧个个礼拜日第一个人半个钟头之前咧嚟咗坐喺后边，宣教士哦，我唔系，我都要去同佢倾下偈，要去帮佢 say 下 hello。但系上帝知道我嘅心，上帝知道我嘅心，你对呢个人咧系好嬲佢。咁我记得咧嗰日咧，佢仍然坐喺度， 崇拜开始，我哋坐晒地下嘅吓，因为佢哋唔穷贫穷冇冇钱买凳嘅，所以就要坐晒地下。佢坐喺后边，我坐喺侧边。当弟兄姊妹带领诗歌嘅时候咧，哇！突然间我啲眼泪咧，哇，涌出嚟。我唔系一个咁性感嘅人嘅。哇！我嗰时候咧冇手巾冇嘢，哇！我唔知点，即系好尴尬，唔知点抹晒啲眼落去。当晚同样，我俾自己安静。有一个反思，我问上帝：我说上帝啊，点解我今早崇拜喊得唔紧要，突然间有眼泪喊出嚟咁犀利？当我喺安静等候，系嚟到省察自己内心嘅问题嘅时候，上帝俾我一节嘅经文，就喺创世纪。上帝话：嗰个男人啊，你憎佢嗰个人啊。他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他有神的尊贵，神的荣耀，这个人是上帝所爱的。上帝说，我的心很悲伤， My heart grieved for what he had done to his wife， 他所做的，他对太太所做的伤害，神的心很难过。佢系上帝所做嘅，佢系上帝所爱嘅人，佢系满有神嘅荣耀尊贵嘅人。哇！当我喺度安静嘅时候，哇！今次第二次眼泪又是不断嘅流出嚟，但系今次流嘅眼泪咧唔同啦。呢次流嘅眼泪系咩啊？系 tears of freedom， 系 tears of new life， 系有一个。自由的眼泪是有一个新生命 的眼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在那晚的经历与上帝相遇之后，当我明天再见到他的时候，上帝，我不知道上帝怎么做，他很奇妙将我这个憎恨这个的嬲怒拿走了。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今次的心真的可以说，我可以走到他面前，我可不可以为你祈祷？你想不想我为你祈祷？不单止是这样，这个 freedom， 上帝释放我们。第二样东西，新生命，就是不单止是这个人，当在我们的社区，很多无数的很败坏的人，上帝都同样释放我，让我咧系有上帝俾我嘅怜悯，上帝俾我有呢个嘅神嘅爱，系嚟到去面对呢啲呢班咁破碎嘅人，几奇妙啊！弟兄姊妹，一次嘅释放，永远嘅释放。咁所以咧喺当中，我哋体会到咧。真是第二个功课学咧，就话当你放手的时候咧，你的生命咧系得到自由同埋新生命。弟兄姊妹，点解我哋能够可以有呢个自由咧？喺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讲，我哋请大家一齐读。一齐读多次，大声啲。弟兄姊妹，因为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头，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得到自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在你生命里头有些什么不能够放低，不能够 去 let go， 上帝说这个是神的说话，神的说话是有能力，还有呢也都被你看到在我当中的经历到呢，就说这个自由呢是真真正正的自由。但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这个自由呢？对不住，弟兄姊妹，我讲一些严厉的说话。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得到自由呢？就是因为我们方中自己活在在罪里。我讲的时候我都祈祷我上帝，哇 Sabrina 你讲得这么严重。弟兄姊妹，我们 是什么是 活在我们什么 是我们是方中在自己的罪里呢？有三样东西。 咁呢个你系咩人你都会有，不过我谂怕北美咧做更加紧要。第一个咧就系咩？我哋好自我中心 ，self-centered。第二咧就系 self-reliance 自持。第三咧就系 self-sufficient。呢三样咧就系拦阻我哋系嚟到得到自由。弟兄姊妹，我讲呢番说话嘅时候咧。是讲紧我自己，我所经历到 ，this one 我讲出嚟就系咁样。今日我哋喺个服侍里头，喺我哋侍奉嘅里头，我哋有呢三样嘢，以致我哋今日唔能够放得低。或者你夫妇关系、儿女嘅关系，无论系点样乜嘢嘅问题都好，大小事情就系因为我哋嘅自我中心，我哋嘅自持，我哋自我觉得足够，即系我哋圣经话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话咩？离开我你就不能作什么。耶稣讲，但我哋正正同呢句金句系相反嘅。我哋系依靠自己，我 depend on God。所以喺咁多年里头咧，上帝透过柬埔寨呢班嘅破碎嘅人咧，让我体会到 Sabrina。This is what happened to you。上帝嚟到去俾我体会到，你要放手。如果唔系咧，呢样嘢就成为罪啦，成为你嘅偶像啦，成为你嘅 idol。咁你谂问下自己，究竟我系咪一个自我中心嘅人呢？系咪一个好自持嘅人呢？自我足够嘅人呢？即系 self-sufficient 啊，唔需要上帝，我自己搞掂啊。去 test 啊！当你开会喺团契、喺执事会、喺聚会嘅时候，当人对你嘅意见唔接纳嘅时候，你嘅心唔舒服。当你讲咗一啲嘅意见，表达一啲嘅决定，别人接纳你，你唔舒服。弟兄姊妹，嗱呢个已经系一个开始嗰个自我中心嘅情况出嚟，所以你唔去喺当中，点解喺当中喺呢个过程里头咧？就系当我哋。你睇到我两个经历里头咧，嗰个夜晚咧，当我哋夜晚黑即系日头，比或者日头都系一样啦吓。你有安静喺神嘅面前去反思，当你喺反思嘅时候咧，上帝俾你体会到你嘅心，我嘅心系谂紧乜嘢？唔系你外边做咗几多好荣耀光辉嘅嘢啊，弟兄姊妹。今日我成为一个宣教士，最大嘅危机。我为上帝做啲咩嘢？短宣队，我要为上帝做啲咩嘢？我要用我恩赐，我用住我啲咩嘢 ？No， 吓、啊，所以求神怜悯我哋，上帝要我哋咧喺当中，系嚟到当我哋去放手，当我哋放手喺你人生嘅里头，无论你喺好小嘅事、大嘅事里头，如果你唔 aware， 你唔去意识到自我意识到咧，呢样嘢就成为。罪的捆绑，你怎样能够意识到呢？就是你安静让神跟你说话，上帝好爱我们，这位上帝不是高高在上，上帝是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经历祂，经历上帝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体会到呢，即当你放手的时候，上帝给你有这个自由，给你有这个勇气，同埋咧，以得到新嘅生命。撒旦唔能够控制我哋，冇机可乘。撒旦不能够操纵我哋。所以喺呢段经文所俾我睇到，上帝话：耶稣话，你嚟跟从我。You have to die. You have to 你合放手。You have to die to self. 你要自死身体你里面嘅软弱，其中一样咧喺当中，我哋讲到就系嗰、那个。点样嚟到去学习去放手？当你经历，当你去体会到嘅时候咧，你嘅生命就好似耶稣基督咁样。我哋点样能够透过我哋嘅死，耶稣基督死，我哋更多人得到嘅耶稣基督生命。当你自死自己身体嘅时候，你嘅生命成为更多人嘅祝福，成为更多人祝福。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愿意吗？所以 耶稣基督死战胜了罪恶，同埋赐俾我有自由同埋新生命。同样我哋需要死，呢、这个死就是致死我哋嘅喺我哋肉体里头嗰个软弱，我哋嘅败坏，靠着神吓。当我哋咁做的时候，你就真正经历到乜嘢系真正系永远嘅生命所讲啊！而呢个真正永远生命咧，系超乎你所想象咁美好。就是这个说话是Eugene Peterson 所说，他说 You cannot imagine a better life that you can ever dream of。 当你去放手的时候，我能够讲到这样，因为我真的很当中你的经历，在人看来好像很负面， You have to die。 不过呢，这个 just paradox、It's like a 吊诡、当你去自死自己，上帝在当中呢让你的生命更加的丰盛，为着去荣耀上帝，祝福你自己，祝福你的家人，祝福其他人。所以你现在停一停，问一下自己，你现在在你人生中有些什么是坚持是不放手？有一件事你人生中坚持不放手，一件事是什么呢？你愿不愿放手呢？经历上帝给你的真正的自由喜乐，经历有真正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呢？我们安静好吗？我们一起有默祷祈的，给自己我想给大家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来到你来到回应上帝对你讲的说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一个不配，是软弱蒙恩的罪人，多谢你，你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你的受死，你的复活，以致我们得到有生命，我们有盼望。主啊，我们真的知道那个致死我们的身体，学习去怎么去放手，是一个不容易学的功课。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没能够可以做到，但我们感谢主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上帝是会180度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丰盛，更加有意义，更加有盼望，为着是要荣耀我们这位是这么爱我们的永活的上帝。我就求天父上帝你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有这个勇气去面对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有这个勇气是来将我们的问题难处跟上帝来到去分享，跟上帝对话，以致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祈祷，阿们。